Tomlinson. 我今回向诸善根如之自行释同彼身口意，如身口自行清净，诸行察土亦复矣。咁呢啲经文咧，仲系法缘同呢个文殊普贤菩萨一样，都希望能够做到啦。呢啲咁嘅功德，不过我今回向诸善根。我就是这个修学就学这个普贤菩萨行愿的人，我说我现今一回向就是将所有的功德呢回向给众生，回向给这个无上菩提佛果，回向这个实际美地，三回向一切的善根。当然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十大愿望，我将我所修的十大愿望回向这三个地方，讲我今回向诸善根，就愿之自行释同彼愿，就我心愿。诸自行，自就是智慧，行呢就是这个十大愿望的行愿。那么十大行愿呢，我们要修啊，都要讲点智慧的。如果没有智慧呢，你的修不成的。同时即使你修得成，我哋咧有呢个我见，有呢个我执，即系话我收几时收得几多几多好人缘啊，或者我躲几多众生啊，诸如此类咧，呢、这个我见，呢、这个我执未断啊，所得嘅功德都系有限，咁咪一定要断呢个我执，断呢个我见，所得呢个功德先至广大嘅。嗱，咁啊凭乜嘢？佢斷呢個我執，破呢個我見咧，就係有呢個智慧啦。智慧就係波嘢啊，以我呢個心中個波嘢智慧，先至可以照破一切嘅我見，一切嘅我執，一切嘅成見啊。咁我哋修一切嘅行門，修一切嘅功德善法咧，冇咗呢個執着，所以我哋嘅功德咧就特別廣大啦。所以我常常講啊，咁嗱，我哋就算入邊啲香油，你唔使寫呢個條子啦。其實呢個條子咧，當然從呢個世俗底嚟講咧，呢個表揚呢個人咧發咗心，其實咧要認真嚟講咧。我哋嘅財入三門就福歸施主啊！我哋總之送張油，或者你做咗佛菩薩做佛像，或者你送個牌匾，咁你其實做咗咧就算噶啦。對於呢個虛名咧，最好就盡量唔好用。咁你所修嘅方咧，就叫做無上功德。嗱，咁呢種完全靠你嘅智慧啦。所有嘅智行行就係十大願望呢個行願。我哋修呢个十大愿望，我哋冇呢个执着，主要就系话咧，我哋系佛弟子，系应该要修啊，系应该咧要修养自己呢个身心嘅清净。咁啊，所以就一切嘅名啊利啊，我见咧就要尽量咧消除，能够消除就全靠我哋嘅智慧。色同彼，彼就是指这个普贤菩萨，就是说我这个修行的人愿我所得这个智慧，用修持这个十大行愿，色皆同彼的普贤菩萨一样，没半点的执着。 所以身口意的行清净啊，身口意这个三月都行常清净。那咁啊，身清净就是、我哋个身体咧，系修持呢个十善法，依照呢个十大愿望，或者上上礼敬诸法，或者拜佛顶头三杯，又或者咧请佛住世，或者请佛转法轮到呢个身体度做嘅。那我哋个口咧就系赞叹三宝。赞叹诸佛大菩萨，或者常常咧系讲嗰啲清净嘅微妙法，行菩萨度度众生咁啊好嘅。咁嘅意义咧就系、是、我哋嘅心意，我哋嘅心意咧常常啊愿，即系发愿，我哋嘅心意咧发愿，个心常常礼敬诸佛，个口咧就常常赞叹诸佛。我哋嘅身咧常常去度众生，我哋嘅口咧常常说呢个清净微妙法，同众生结法缘，所以身口意行清净啊，行人常清净就冇多杂念，冇多其他嘅污染，即系身体咧只系拜佛供佛啊，顶礼佛顶礼三宝。个口咧就系赞叹佛，或者诵经，或者念佛，或者持咒。我哋个心智咧就系心心念念啊，系弘扬佛法，心心念念咧做一个佛嘅清净弟子。所以如果呢个身口意三月咧恒常，即系永远都冇间断，同普贤菩萨一样咁清净，我愿身口意恒清净。就诸行刹土应复现，那诸行就我哋个身体收集呢个十大行愿，那刹土咧就个佛国土，我哋讲过好多噶啦，凡嘅世界上每一个国土都好多嘅，国土世界无量啊，咁每一个国土咧都有佛出世成道。教化众生，即系佛国土咧，教化诸行刹土啊，所有一切如本经上文所讲，十大愿王嘅行愿，亦同诸佛菩萨嘅行愿，刹土就佢弘扬佛法嘅地方，都应奉言啦，亦都咧系我哋呢个行者呢、这个修学嘅人咧，愿一切时候。在十方国土行这个十大愿王道众生，亦都有十方国土尽空遍界，有国土的地方呢，我都希望将来呢能够成佛，向无边尽空遍界的法土是度众生，同一切诸佛一样，我们诸行参好的亦无边，我如是智慧就好普贤，例如是上文所讲的所谓一切如来有长子，比名号曰普贤珠，我今两珠善根，愿诸自人悉同彼，那只愿口身口人清净，诸行刹土亦无言，如上一切一切所有的智慧功德神通，一切一切都同埋普贤菩萨一样，咁我将来咧，亦都系叫做普贤，一切行愿同普贤成功收集学成功，究竟成佛同普贤菩萨一样。各位愿我与彼就皆同等啊！嚟愿我呢个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嘅人，同彼一切嘅功德就只彼就只普贤菩萨啦。我修行十大愿王，我将来所得的功德、所得的神通、所得的智慧，要喺十方尽空遍界成佛，要度尽咧一切嘅众生啊！一切一切咧，色界系同普贤菩萨咧系同等，系一样一样。咁我为遍净普贤行。嗱，呢一句咧就系正式相齐而成啦，就系愿我啦，喺呢个《花严经》里边啊， 就同呢個文殊菩薩同埋普賢菩薩一樣，咁啊兩尊大菩薩，佢個功德、佢個智慧咧，個境界咧，同佢一樣一樣高啊！我為辨證普賢及文殊師利諸大願啊，與普賢菩薩一齊，亦都同文殊師利菩薩嗰個大願咧係一樣。嗱，咁啊，我就好少做花言經嘅。當然咧，我呢位啊老大哥啊，啊聖懷長老咧，咁我聽佢都係做花言經，加上花言字母，應該咪做得多，肯定多一百倍都唔止啦。我所記得嘅咧，就我初中法修授完戒學法師咧，我就佢哋做過一次，即係睇過一次八十花言。六十花言、四十三種花言咧，我哋就睇過一次，叫做拉過睇過一次。當然唔識得點樣了解嘅啦，家完全都冇曬，仲有幾廿年。咁啊，但係咧，花言經裏面咧，我所知啊，嗱，講普賢菩薩就十大願王啦，嗱，咁啊，文殊師利菩薩咧。發個願啊，就一百四十大願，只我有冇記錯？因為我冇讀發願經啊，先講明啊。嗱，咁一百四十大願裏邊咧，就係文殊菩薩所發嘅。嗱，咁一百四十大願，如果將佢縮埋啊，嚟到歸納咧，亦都離開普賢菩薩呢個十大願王。嗱，十大願王在整部《法華經》咧係好重要嘅，所以我曾經都講過，整部佛法就出咗呢個《法華經》。嗱，《法華經》嘅光耀啊，就在於呢個行願品，行願品嘅光明就在呢個十大願。所以呢個我哋學佛嘅人，研究《法華經》嘅人啊。你好好地研究明白十大願王，依之實行嘅話咧，你就等於咧明白整個佛法。所以呢個十大願王咧，就稱為佢哋願中之王，就叫做十大願王啦。嗱，咁雖然經裏邊講文殊菩薩有一百四十大願。但係將佢歸納起咧，都係離開呢個普賢菩薩個十大願，所以加納文殊師利諸大願咧，同埋呢個普賢菩薩十大願呢兩種願啊，就係《法華經》裏邊咧係佔有好重要嘅地位。呢兩種願咧係文殊普賢兩尊菩薩咧所發嘅，所以加呢個標題佢哋相齊而生啊。就話雙雙與文殊普賢咧係平等看齊。嗱，我哋中國儒家啲有句話：見賢就思齊嘅，見到嗰啲賢聖啊，佢當然有佢嘅修持，有佢道德咧。我哋要思想，要佢看齊，跟佢學習啊。嗱，咁啊，儒家對於嗰啲聖人，即係嗰啲讀書嘅前輩啊。尚且有咁樣嘅口號，咁我哋身為佛弟子、佛教徒，係真正嘅佛弟子咧，對於諸佛及大菩薩，佢呢個行願，佢呢個道德，佢呢個修持咧，我哋應該咧盡量去學，與佢都看齊。所以話我為辨證普賢行，能夠問住先諸大願。正式的相齊而成啦，相相咧，我哋願啊，與文殊普賢呢兩尊大菩薩咧看齊，就滿比試就盡無餘獎。點樣看齊法咧？我哋就原本比文殊普賢啊兩尊大菩薩佢一生人嘅事業，無論佢嘅一百四十大願。如果咧十大願一切嘅功德智慧啊，我都識街咧向佢學，學到咧一啲都冇欠缺，即係全部咧係學曬，唔單學啊，仲要依教奉行，係實際嘅行持先就可以咧正同佢哋一樣嘅。我話滿比是盡無餘， 咱们内部制定大汉国地啊，就会证明我哋咧学文是可以呢两尊菩萨嘅大愿，用佢嘅修持，希望满俾事障无余啦。嗱，但呢啲人系一朝两日咧，可能咧达得到呢个障无余嘅目的。所以我哋就发现咧，未来制劫啊，即系未来嘅边际呢、这个劫数咁长嘅时间，我都行无断啊，行长咧，唔过一嚟劫，我哋啦吓不断咁样学习。嗱，呢个无疲倦咧，当然我哋嘅人咧就唔可以唔瞓觉嘅。不过咧，我哋有一样嘢咧。咁咪亦都可以啦，向嗰啲前人咧學習。啊，有個咩科學家，我都忘記到嘴邊噶啦。因為呢個電燈都係佢發明嘅，佢一生發明咗好多嘢，但佢又佢休息嘅喎，佢就瞓覺。佢一瞓醒覺咧，佢就去研究學習。佢一生人聽我話發明咗成一千樣嘢，啱呢個科學好樣嘅，我講到嘴唔靚講出嚟，所以呢個電燈就被發明嘅。呢個嚇，阿愛迪生，阿愛迪生，我就愛迪生係一成幾下，咁啊佢聽講話佢嘅歷史咧，我都聽嗰啲老師講過，佢瞓覺冇理由瞓覺嘅係嘛，佢一瞓醒覺咧就去研究。咁啊，前講咗疲倦啊，即係精神都有瞓覺，咁瞓醒覺咯，佢唔會話休息下天就唔會啦。總之一瞓醒覺，佢就去研究啊。而嗰個疲倦，佢又瞓覺，佢時都冇停嘅。所以我哋家姐話行無倦啦，都應該係咁樣學習。總之我哋以夠佛法到精神夠啦，就去休息。嗱，咁樣休息完咧，就唔好又要彈啊！嗰樣彈嗰陣，我就盡量爭取時間。咁啊，你能夠成功咧，呢、這個好重要啊！嗱，我就未必做到咁認真，但我都可以講即係向呢啲前輩咧學習嘅。大體上嚟講咧，我每日除咗我應該休息、食飯、沖涼啊嗰啲時間之外咧，我成日對住本書啦。我到家嗰隻眼睛嗰陣係幾好嘅啦，我都盡量睇書，盡量咧讀書，咁啊希望咧每一次講經咧都有多少咧比個係從前都未有嘅，都有多少個新鮮嘅氣氛，令大家生活歡喜心，所以未來職業啊，我要學文殊普圓。嘅大愿咧，无有疲倦。我所修行就无有量啊，就获得无量诸功德。咁啊，既然本彼事业障无余，任未来际劫啊，行无余咁学习。所以我所修行啊，文殊普贤呢两尊大菩萨呢个行愿咧，所得到个好处啊！是无有量，即是一量都量不到，度都度不到咁多，即是很多的一解，他就获得无量诸功德啊！嗱，咁啊，功德咧，你完全咧喺我哋嘅心里边嘅，所谓修功有所得，就名为叫做功德咧。嗱，无量诸功德咧，就说明个功德系好多好多。你總之就係佛法嘅修行啊，個修行一樣成功，就有一樣功德，呢、這個一定能旺咧。呢、這個旺字咧係一種嘅假名詞。其實佛嘅功德啊，呢個我哋嘅功德咧，都係自性裏面具足嘅。不過咧，佛咧就光佢就顯露出嚟。我哋都管我凡夫俗子众生咧，就是、因为迷，所以自性嘅功德咧就不能显现啦。如果我哋依照三宝佛经嘅教导修持，有咗智慧，就好似我打咗个比喻，一间屋好多路一攞落都系黄金、钻石、珠宝，就算你未开灯啊。 帮你睇到啦，咁啊弊咯。你一打开盏电灯，哇，满宫都系黄橙橙，多闪闪嘅呢个钻石啊！简直反弹到唔知啦，全靠开灯，唔开灯你就唔知啦。咁我哋自性功德都系一样啊，我哋加米，所以就要修行，修行加我十大愿望，我哋就依呢个十大愿望去修啊，修到功德成就有效嘅时候咧，我哋自性无量嘅功德啊显现出嚟。唔得啊！嗱，呢樣亦都同文殊普賢兩尊大菩薩咧所修所得所證一樣，個往咧就係好自咁樣得，就唔係話咧你成功嘅喺外面咧係將嗰啲功德搬入嚟，係你嘅開悟自然咧呢、這個功德就全齊全噶啦，就好似咧一開燈滿屋嗰啲一攞攞嘅寶貝啊，你就睇得好清楚。唔係我開燈先就搬入嚟，佢本來有，不過未開燈你睇唔到，你就覺得一開燈就哇好清楚，一攞攞都係黃金珠寶，金銅發達都唔知啦。所得嘅咧係你自己屋本來有噶。你本来就是一个发达，是一个有钱的人家嚟噶。不过头先我开灯，你冇睇到，你不知啊，系假借呢个灯的光辉，先至令你咧觉得哇，我咁有钱嘅。我哋众生都是一样啊，我哋功德智慧是本来现成具足，同佛同文殊普贤菩萨一样。由于我哋唔系烦恼重重，冇呢个智慧灯咧显现启发，我哋就唔知道。等到你修持十大愿望啊，修成功啊，咁咪一切嘅功德虽然无量咁多啊，都系在我哋一念之间见到啊，我获得无量诸功德，就安住无量诸行中，安住咗即系不动，在我哋无量咁多嘅行动之中。雖然話無量，我哋歸納起嚟就係十大願望。可以講十大願望係包括一切嘅願，好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啊藥師佛十二大願，觀音菩薩十二大願，通通啦嚇。佢雖然係呢個數目有多有少，但係總離唔開咧普賢菩薩。个十大愿望啊，所以我哋家咧修十大愿望成功啊，既然得到无量十大愿望诸功德，我哋安住于呢个无量啊十大愿望嘅功德之中咧，当然就系度众生啦，以此自己所证所得呢个十大愿望功德啊，安住其中，有机遇同众生有缘嘅。我哋就度众生，就了解一切神通力量。神通咧，我都讲过，神就系天生，通就叫慧性啊。嗱，神通通常就讲六种，最后嗰种六种通先至系咧最重要。要真正最低限度正果因果，先就可以断呢个六尽通，正到六种神通圆满。其他嘅天眼通啊、他心通啊、呢个宿命通啊，唔值得咩希求嘅。呢啲神通有生命有灭，只要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无论出家嘅佛弟子，在家嘅佛弟子。總之你是佛弟子，是能夠真正講道心，有啲修行嘅信徒。如果你日日都係咁樣做經拜佛，你嘅心咧靜啲，唔好俾我哋嘅名利咧轉咗去啊！有關前邊嗰五種神通咧，係好多人都有嘅，係唔係稀奇？因為你嘅神通有德就有身。有心就有面，只要你的道心啊，稍微差啲嘅啫，嗰啲神通就冇咗噶啦。 好容易失咗嘅。咁啊，但系呢个六尽通咧，一切烦恼三大件事烦恼都话明系六尽啦，就冇咗三大件事烦恼。咁呢种六尽通咧就唔会失嘅，系一得就永得。只有咧随着你嗰种嘅道理增长，只有呢种六尽通咧慢慢增加，但系绝对咧就唔会减少。所以了解即神通量咧，就能够得到啊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嘅一种六种神通咧，都悉皆具足。咁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能，都亦复现。咁文殊师利勇猛智咧，你用就系向前。即是勇往的向前，不会后退。能猛呢就讲他的威德。那么一切菩萨在自道修行的时候呢，他都向他自己所修的个法门呢是勇猛向前，不会后退。即使是逆水行舟都好呢，他都是向前的。那么道众生这方面，无论众生咧点样难度，众生的个性点样嘅刁蛮不合理，但系菩萨咧都以佢呢个勇往向前，嗰种威德嘅猛力，克服自己个魔障，亦都克服一切众生嘅魔障。嗱，咁啊，普贤菩萨如此啊，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一切大菩萨、等觉菩萨都系一样。所以文殊师利佢勇猛智咧，就普贤慧行俾亦复现。嗱，普贤菩萨个慧行，其实即系文殊菩萨嘅勇猛智啊。都话你勇猛智啊嘛，勇猛嘅智慧，咁就普贤菩萨呢个位置咧，同智，即系翻头嚟讲，即系智慧，即系呢易经嘅人咧，呢、这个文字上嘅调度。嗱，咁文殊菩萨有呢个勇猛智，咁就普贤菩萨咧，咁啊亦复现咧，亦都系有呢个勇猛嘅智慧，佢话普贤慧行。都是佛言，咁我今回向诸善根，就系、是、我呢个修行物十大愿王嘅人，到呢个时候咧，唔单学十大愿王普贤菩萨，亦都学埋咧文殊菩萨嘅140大愿，简单亦即系十大愿，所谓相齐而成啦。文殊普贤两位大圣人。我哋都希望双双咧见贤思齐，向佢哋咧学习，亦都希望学到咧究竟同佢哋一样。我普贤慧行亦复现，我今回向诸善根，嗱呢个善根咧就包括文殊菩萨嘅大愿，亦都包括普贤菩萨嘅大愿。嗱咁两尊大菩萨嘅大愿啦。我哋都向佢一齐咧学习见贤思齐，咁啊当然咧，我所修一切咧都要回向啦，因为普贤菩萨十大愿最后咧，佢就普皆回向啊嘛，又回向到另外三种，就系回因两果，回持向他，同埋回持向你，将所修一切。回向俾众生，唔好净系为自己，要为啊大众，先至叫做行菩萨道。咁亦都将自己所生呢个因啊，将来咧成就无上菩提佛果，同文殊普贤菩萨一样，亦都将所修一切嘅功德嘅事上，回向于呢个一真法界，实际你哋个我今回向诸善根。就随彼一切上首下随随彼咧，文殊普贤两尊菩萨，一切事一切处佢所行嘅，我必照样咁行。 佢所收嘅，我哋照佢咁样收，所谓相齐而成物，相相咧见而思齐，希望同物全普贤菩萨一样，所以我哋向个学佛嘅长者上上修学，个三世诸佛所称他啊，咁呢个就总归嘅系嘛？如果我哋啊，每一个人，无论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都相齐而成，相相学习依闻全普贤呢两尊大菩萨，佢修行啊，嗱咁样闻全普贤，当然受诸佛之所赞叹啦。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对呢两尊大菩萨啊，应该咧就系赞不绝口嘅，就系《花莲经》里边咧都有好多呢咁嘅经文。用意思就咁啊！我哋如果向呢两尊大菩萨学习啊，其实我哋即使你就正得，你只要发心去学啊，希望就只系发心学咧，我相信三世诸佛咧对你啊都清扬与共咧系赞下，我话三世诸佛所称赞，嗰、那个如是最胜诸大愿。都三世诸佛赞叹咩？就赞叹我哋咧，如果咧未曾修之前，就话赞叹文殊普贤啦，呢两尊大菩萨所修嘅嗰种殊胜嘅大愿，文殊菩萨140大愿，普贤菩萨10大愿王，就不如从躲开而讲，即系广阔啲就文殊菩萨140大愿。簡單嚟講，就係普賢菩薩十大願其實一樣，呢兩種大願咧，都係啊為三世諸佛所稱揚讚歎。例如是啊，最勝呢兩種嘅大願咧，都我今回向諸善根啦，我唔單咧依照佢修學，跟佢學習。根本嘅文殊菩萨嘅140大愿，普贤菩萨嘅十大愿，我都升阶咧向佢咧学习个如是最胜呢两尊菩萨嘅大愿咧，我学习话我今回向诸善根啊，就为得普贤殊胜啊！嗱，我修学期间咧，最重要就系依照普贤菩萨。最后十大愿王中个普皆无量啊，将前面呢九种大愿嘅时间由一者礼敬诸佛，至到九者恒常众生咧，呢九种啊大愿我都升阶回持向他，回因向果，回时向你，就咁啊三种无量啊。一切大愿嘅时间咧，我都升阶同呢三个地方，又为得普贤殊胜行啊！就是、解释我点解要回向诸善根，要做呢三种回向咧？如果唔行呢三种回向啊，呢、这个普贤菩萨嘅十种大愿个殊胜行咧，我哋又达唔到嘅，变成个自私自利。与呢个菩萨道咧就相应，与十大愿王就相违背啊！所以我现今咧回向三种回向，将文殊普贤嘅大愿咧升阶回向。当然因为本经所讲教咧就系讲十大愿王，就单讲为得普贤呢个殊胜嘅愿行。其实广而言之咧，亦都包括文殊菩萨。而同咧阿弥陀佛一切嘅诸佛大菩萨行愿啊，我哋都包唔晒噶啦。为咗咧得个普贤嘅殊胜妙行，所以我就咧修行呢个三种嘅啦。个愿我临欲命中时，就尽除一切诸障碍，念念彼佛阿弥陀，就即得往生安乐刹。咁啊，呢幾句經文咧，就係、是、屬於咧係顯示啊，做此個十大願望，或者依十大願嘅實行， 所讲的树四个好处，就精神上行难。最后嗰一段我常常讲嘅，我临命终时，一切主根升阶三位，一切亲属升阶舍利，一切鬼神升阶退身，互相达成那是一切一切，凡系身外物都跟你走。你都无法先带走出去，俾你啊，你都带唔走。就算成个棺材有空间嘅地方，摆唔到攞粒砖石，你一粒都带唔走。你仲真正话行嗰啲砖石啲？嗱，咁呢个可以跟你走咧，就为此愿我就不相舍离，于一切事人到其前，一尘落中，即得落心，即落世界，就系受持十大愿王。是最大的好处，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是十大愿王的力量。这四句经文呢，可以说呢是从众上行的头先那一段经文，亦都包括显示受持十大愿王所得的好处。咁亦都呢同时啊，我们有这个机缘是听这一部行愿品，亦都希望大家以后听过之后呢，咁每人呢是做下啦。咁我呢部净土五经呢，就包括有五种经在内。咁我呢部经呢，就是我同我为众师听嘅，因为我头先有一部，后来呢就做得多啦，而且呢有啲会烂啦。咁我就知道係個東林請嘅，所以上一次我見到咧，總之係都請呢一部咧，屬於第二部嘅啦，咁樣係淨土五經裏頭嘅。咁我曾經都做過一個事情，淨土五經嗱，咁行願品屬於淨土五經之一咧，係後來加入去嘅。咁研究界咧就有呢啲經文啦，就有呢個咧受持十戒而往。可以令我哋咧往生西方净土，有咁样嘅理论意思经脉，所以咧就将呢一个行愿品咧都归入埋。本来嗰五种就变成咧系五种咧系净土嘅经典之一。咁啊，愿我临欲命终时，咁命就系我哋嘅生命，终就系终结。我哋刚刚离开阿妈嗰一面，就系、是、呢到到呢个世界，开始有呢个世界。咁啊，最后啊，一口气断咗啦，冇咗呢个呼吸啦，就佢哋命终时就离开呢个世界啦。嗱，从佛经嚟讲呢，就系包括三个条件，就系、是、暖气息。呢三個條件具足咧，即係我哋做嘅三項都坐喺度，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做得。嗱，咁如果呢三個問題冇咗咧，就一切都冇噶啦。嗱，暖就係暖氣，即係我哋全身咧，除非人死嘅啫，就算人病重嘅人啊，未死之前咧，應該都話全身冰冷啊，佢所有啲地方咧都係暖嘅。嗱，我哋平時咧，我話發高燒嘅特殊咧，嗰啲有病咧，我哋平時一個人咧，由頭頂到腳板底咧，你自己摸都摸到，都係熱嘅，都係暖暖咁嘅，因為冇咗呢個暖氣，冇咗呢個火咧，個人就死嘅啦。第一就係暖，第二就係氣啊，氣就係風，咁即係我哋個呼吸。我哋如果冇咗呢個呼吸咧，就唔生存噶啦。所以第二個位置，我哋嘅生命咧，就屬於我哋呢個氣，氣就即係風，我哋嘅動作，我哋嘅運轉，我哋嘅呼吸。嗱，第三咧就係呢個色，色就我哋嘅分別啦。亦都可以講咧，係我哋兩種嘅執著，即係有呢個我見。我哋如果冇咗呢個身體，我哋呢個身體冇咗嘅話咧，我哋呢個色、呢個執著嘅業都係冇咗噶啦。嗱，我哋如果尚有一息生存，係人都有我執，係人都有我見，只係多少輕重嘅啫。但呢個我執咧，就有兩種，一種就與生俱來， 一種咧就分別所起，嗱與生俱來嗰啲咧就係我哋從前幾多生幾多世以前，我哋啲人做眾生凡夫俗子咧都有呢個我執嘅。呢種我執，你無論咧做人也好，做畜生也好，咁啊都有個我執嘅，都有佢嘅電解，佢哋與生俱來。人第二就分別我執，我睇到邊樣嘢好唔好咧？我想唔想要買好似我哋家庭專門去買菜啊？呢、這個檔嗰啲菜咧係新鮮啲喎，好似呢一檔啲菜咧就冇咁新鮮喎，我都係我趁呢一檔啊，呢啲咪分別啦。第二因為呢兩檔都係買菜。你究竟係幫襯邊一檔咧？咁人人都中意幫襯新鮮啲嘅啦，呢個好自然啊！咁所以你咧，因為呢啲咁樣兩檔菜，兩檔菜俾你有個分別，呢個就分別我執，呢個係你個執著，都係呢個新鮮啲。當然你個執著咧，就幫襯呢一檔，就去幫襯嗰一檔咧。嗱，咁咧如果到最後咧，我哋呢個分別我執冇咗啦嘛，你都冇咗氣啦，你嘅眼睛唔會睇嘢，耳仔唔會聽嘢，六根冇曬作用，你就必須用我執啦。但只話與生俱來，你未曾證阿陀都仲係有嘅，咁多下一生做乜嘢再説啊？咁啊，與生俱來到下一生啦。咁家話咧，命中時就話亂。氣息呢三樣都冇咗，冇咗呢個火氣，全身冰冷，個鼻同埋個嘴冇咗呢個呼吸，冇咗呢個活動，就冇咗呢個風啦。嗱，冇咗呢個我執，人都死咗啦。就算你一粒住實雞蛋咁大劑嘅眼面，佢都睇唔到啦。咁啊，色又冇咗啦，咁啊，亂。氣息呢三樣都冇咗，就係我哋嘅人咧終結啦。所以命中時咧，就即係表示咧，亂氣息呢三樣都冇咗，就盡除一切諸障礙啦。咩叫障礙咧？根據呢個佛經講啊，我哋每一個人走嘅時候無所謂你我他啦，呢條路個個都要走嘅。但係走得好唔好咧，就睇你自己每一個人自己嘅修持。如果你平時修養得好，或者你信佛，或者做呢個行善品，或者做普門品，或者簡單做心經，或者長啲嘅做涅盤經，咁啊做法花經、做涅盤經，凡係佛法都係好嘅，做長經文。短經文或者念佛嘅阿彌陀佛冇意見，絕對係好，絕對係上妙。但問題你肯唔肯做？如果你真係一心人都係依佛法人咁啊行持，咁你個心梗係正啲啦。看得破，放得下，你臨走嘅時候咧就肯定啦。咁啊，身心舒暢，冇得牽掛，放下萬緣，就得到自在，你就走得好啲。咁啊，反過來咧，咁呢樣你就睇唔開，那樣你又乜又掛住，咁就變咗啦嚇，你好難走啊！加上我哋出生以來嗰啲業障嘅牽纏啊，我哋臨命終時多生多世以前。嗰啲冤家債主業障咧，通通都嚟揾你背噶。不過呢啲問題，我哋普通人係睇唔到嘅。就算係同你自身或者先生見太太，太太同先生，咁啊太太死咗，先生見唔到啊。先生走咗，太太見唔到啊。呢啲咁嘅業障係佢嗰個死個人，係佢自己嘅事。是佢自己本身從前多生多世佢冤家債主，到呢個時候咧就會揾佢噶啦，佢哋自己會見到。 咁所以都歸到時點解要助念咧？就係、是、在呢個時候幫佢念佛，提醒佢，就算佢見到乜嘢唔好嘅境界啦，你提醒佢幫佢念佛，咁佢跟你念佛咧，以呢個佛嘅功德啊，同埋大眾幫佢助念嗰種嘅心咧，就可以啦，幫下佢。可以解除咧，佢呢啲咁樣嘅障礙，令佢咧往生淨土。咁啊，亦都證明咧，我所講呢個助念啊，唔係話邊個走咗走個品田館幫，嗰個唔係助幫，佢哋超度咁嗰啲去咗品田館啦，已經真係説品田就可能要排翻等話，可能爭咗兩個禮拜呢個先搬出嚟。瞓喺個石後邊嗰度，已經咧死咗好耐嘅啦。所以真係作用嘅治療法，就係呢一個人，醫生已經宣布咗，仲有三日，佢一定該捱唔到三日啦。啊，你哋真係發生嗰啲三日，24个钟头幫佢念佛，嗱，咁啊環境做得到嘅另外一個問題，即係呢條理論咧，呢條路就係咁樣做。將佢啦嚇，醫生判定佢呢個時間嘅唔會超過幾耐幾耐，你哋咧大家有發心同佢有緣，你就幫佢24个钟头念佛，一路念到斷氣，主要就係咧呢個障礙嘅問題，等佢嗰啲專家債主咧唔可以揾佢啦。一方面令呢個將要死嘅人唔好俾啲冤家債主冤住。咁佢放心。另一方面咧，所有嚟揾佢麻煩嗰啲冤家債主啊，亦都聽見我哋呢班助念嘅人幫佢念佛，佢聽唔到呢個念佛聲嘅，佢亦都放下，佢亦都心靜啦，佢亦都可以放心，唔會再揾呢個人咁麻煩嘅。所以呢個助念咧係最好。助念功德是不可思議，主要就是呢不可以在死了之後，一定在生前，他將人要走了，時間長短都忘了，好時間長短了，就算是呢是一兩個鐘頭而已，明知看著他要走了，看著他不捱得幾耐了，這樣呢給大家幫他免費，就算兩個鐘頭都好過冇，所以同呢兩個鐘頭咧，佢聽得個心清淨，佢自己可以放心。佢嗰啲業障冤家債主，一切嘅障礙都聽到你助念嘅人念佛咧，佢亦都得解脱放心。咁啊，從此呢個念咧就解開咗啦，永不再有幾次嘅拗撬啦。所以盡除一切諸障礙。就完全咧，在呢個十大願王對上經文嘅嗰一段經文，乜嘢都帶唔走，唯此願王咧做個領隊，在你走之後咧，我哋行前，咁啊引導你呢個亡者咧，一直去到往生極樂世界。所以呢句話，願我臨續永終時，即係願我呢個壽詞，十大願王呢一個人。臨命中落即係將近命中斷氣要死啦，咁一切嗰啲事像冤家債主咧都消除，唔單消除啊，十大願王之間我哋往生西方，去到西方嗰度就面見彼佛阿彌陀啊，去到西方嗰個世界就肯定係蓮花化身。我哋再講嗰陣時，我都講過啦。嗱，蓮花化身，我同佢願咧，願我哋往生人係蓮花化身，唔使經苦果包括，係真定係乾乾淨淨嘅。但係你唔好忘記，阿彌陀佛有咁嘅願力，你能唔能夠喺個蓮池蓮花化身去靠你自己啊？如果你平生唔念佛，你就聽住呢一句，阿彌陀佛指引我啊，喂！佢自然就知有條件啦，咁你都唔念，你都唔係我嘅，我點有自然變嘅？好似我哋，就算係同親戚借錢啊，你係我親戚至親嘅，都要叫即係阿姑媽啊，或者阿伯阿叔啊，我近來有啲手緊啊，你可唔可以周轉啊，幫下我借啲錢啊？你都要叫佢一聲係嘛？ 如果你唔叫佢一声啊，佢点知你做乜事啊？你点叫我？你想我请我食饭，同我请你入饭，知啊嘛？所以我哋面嘅俾翻我哋罗啦，我哋罗法有咁嘅愿力。你心净土，一定系莲花化身，但系咧未学佛啦，佢有咁嘅愿力指引你。但系如果你唔念佛咧，佢亦都唔知你嘅心意啊。记住，靠你自己每一个人，你听过啲文品，或者听过净土经、净土法门，你明白呢个道理，系有呢个经文做证明，你就好好计啦。念南无阿弥陀佛，最好最好就有善知识啊，同你助念咁就更加咧系好上加好啦。嗱，就算如果冇啊，如果你自己功夫够，我都想考人添。呢啲就靠你自己啦。所以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咧，就系念断彼佛阿弥陀，就即刻往生阿弥陀，就在嗰时候啊。就已经往生到咗极乐世界，到咗安乐刹，刹入佛国土嘅极乐世界啦。嗱，极乐世界咧，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大家作个名号，咁你哋应该都知噶啦。叫点乜叫极乐世界咧？佢无有众苦啊，一切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人家的痛苦咧，喺极乐世界，唔单话你受唔到啊，连呢个名啊，连痛苦个名咧，你都听唔到啊。所以咁啊，叫做极乐世界啦，叫做安乐国土啦，所以即得往生，安乐乐刹。咁我叫往生，彼佛已嘅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原本將無緣，未來一切眾生大人，此就係解釋自道圓滿，就要成願再來度眾生。嗱，講我嘅往生呢個嘢，我就指呢個受持十大願王呢一個人。我既然啊，就臨走嘅時候，因為我一生受持十大願王。凭十大愿王嘅力量，接入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起个往生彼个世界啦，你现前成就此大愿啦，我就明白到我眼前点解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点解会见到阿弥陀佛，就系谂我现前即系眼前，我呢一生人咧就修十大愿王。能够有啲功夫，有啲成就啊！成就此个十大愿王，亦都可以讲咧，十大愿王成就我往生西方极土，念见彼佛阿弥陀。佢一切圆满，一尽无余啊！嗱，咁啊，往生净土就靠十大愿王咧做引导啦。嗱，往生极乐世界。就但有快乐，但无有痛苦啦。如是一切一切嘅功德愿力，自动动他两方面都得到咧，系究竟圆满，少少嘅多余都冇。完全所有十大愿王嘅功德咧，全部具足，冇半点嘅欠缺，全部都圆满。嗱，咁啊自己得到嘅喎，仲有好多人未得喎，所以我哋成年在为佢利落一切众生界，系因此我哋嚟出家走之后，或者啦嗰啲大居士有修养嘅大居士去世咧，我哋所讲嘅画面好多费事，费事嘅做对嗰啲读唔到根，亦都唔系个个会写就字作对，简单写啲大字。成愿再来，即系咧，你已经去往生西方啊！仲有好多人啊，同参师友啊，好多人未去过我，希望你成愿再来，你唔好一走就去念佛念头啊！希望你成你一生多生嗰种度众生嘅愿力，系再来呢个娑婆世界咧，度我哋嘅苦恼众生啊！睇到你落一切众生界。戒就戒下，我哋众生有戒噶。我哋家都系人，我哋系男人、女人、老嘅、少嘅、贫富贵贱，咁啊都系人。 大丈夫鬼子呢老啊亂呢然後多個戒行啊這個就貧富這個就有錢這個戒行啊那如果不講就是從畜生來講我就是行他就是畜生是貓是狗總之六道眾生呢都各有各個界限人就是人就不是畜生畜生就不是人各有各人的界限我們學習的人就犯法的你說殺個人就犯法了是絕對不可以用這些事情發生的甚至就是界限的就是彼此人和畜生各種的關係這個界限的所以說這個眾生界眾生無量無邊那個界限亦都無量無邊能夠利用一切眾生界所有一切的眾生我都要去利益他去道他令他得到脫苦快樂我們的一切眾生界那彼佛眾門的含清淨我是於性蓮花生那個彼佛眾門含清淨人的彼佛就是指極樂世界光明佛的眾門生到極樂世界呢有很多善知識的好像我們所知的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衛眾所謂三菩薩呢也就包括文殊普賢還有很多啦諸大弟子還有很多很多的佛法善實他們一時呢都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地方呢是聚會圍繞住阿彌陀佛那些中国在清净中里面生命的世界我都说了英国是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就故为极乐嘛那既然没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是清净了没这个现象的意志没三苦八苦种种的逼迫所以呢就是清净了就比佛就是阿彌陀佛他每一次講經啊個法會呢好多呢個聲聞菩薩天六八部呢圍繞住佢聽佢講法聽佢講經世間呢都係呢個清淨嘅大眾咁我是於是就念化身能夠生到極樂世界嘅時候呢我在那個時候一定的世界那個時候呢就有這個殊勝的蓮花裡面呢是出生這個一定根據這個淨土的理論講我們在人世間包括我們家每一個的弟子如果你修淨土法門蓮花你停了你從發心開始知道蓮花的好處你就蓮花了一路面呢就叫做世界的蓮池其實我頂蓮花生出來那麼他呢你日日蓮花就等於日日流水第二日放些肥清理下去照顧下去我頂蓮花呢就日日都長大了那麼等到你最後人生的旅程走完了那麼果頭斷氣那頭的蓮花呢你就出世了同時不分先後很快真的快到你不相信的火箭那麼快總之你這個地方一團氣那個地方你就出世了不用經這個中陰身亦都不用經過這個四十九日做其他總之蓮佛就通過就可以了那如果你發生蓮佛咁我嗰度嘅蓮池已經咧，嗰種蓮花咧慢慢生咗個。不過你練得蓮花咧，係咁辛苦，啊或者啊咁容易，慢慢先啦。咁啊佛都講啦，到臨命終時十年就可以獲生啦。啊使乜咁快啫？嗱，你就退休啦。咁啊即刻就唔練啦，等到臨終十年冇錯。理論上是經常講的臨終十年真的可以往生決定 咁你可唔可以等到嗰日子臨終十年咧？可以講咧，你無論外面幫你，因為你自己咧係全部把握啊！你嘅親朋戚友會唔會幫你信佛？用佛教嘅意識幫你念佛送你啊？你冇可以啊！你自己咧，喂，平時你唔念佛，到到臨走嗰陣時，你手忙腳亂噶，好多嗰啲冤家債主障礙妨礙你啊！你受個痛苦都尚且來不及啊，仲邊有咁樣嘅心意去十年啊？所以呢個十年往生咧，主要就靠我哋平時。我哋平時一生人由開始發生到由開始，盡一生人都係念佛，可以講寧願食少一餐飯，嗰、那個時間咧，我都爭取念佛。嗱咁樣咧，你即係你自己好有把握啦。就算人哋唔幫你啊，小兒科低佢嘅事，幫啊佢嘅算數啦。我靠我自己，唔靠人，得啦。你臨命終時啊，一切嘅冤家都唔找你個鬼，嗰啲冤家債主都唔會嚟拜候你啊！好嘢啦，咁就好事啦。你嗰陣時一切都無障礙，一切都身心自在，身心清淨，萬年放下，真係十年就可以往生，乃至一年啊都可以往生啊！問題就係你在嗰個時候，你仲有冇咁樣嘅把握，把持得住，唔俾嗰啲現象障到你，妨礙到你咧？呢、這個就值得參考，就大家諗清楚啦。最好就更加念佛啦。啊，我不是個不念佛，但係乜嘢我都可以忘記。為咗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或者受持此個十大願望，我從來唔會忘記。今日係咁樣做，日日終此一生人都係咁樣做，即係你有把握啦。啊，咁啊臨走嘅真係十年乃至一年都可以往生啊！所以我嗰邊嘅問題咧講得好清楚俾你哋聽啦，啊絕對唔會話時時刻刻咧就係、是、提醒大家咧明白呢個道理。千萬咧我一個未學佛咧，年遲有熱花紅嘅受生咧，喂呢、這個係安排個緣嚟啊！好似老豆大把錢，點知白富翁佢係俾仔佢，問到突然間你聽話有喺住大家仔啊，個老豆都會轉變噶。咁我賺啲錢辛苦俾你敗咗佢，呢個老頭就縮水唔濟噶啦，呢個好自然嘅反應啦。嗱咁如果你咧係乖乖地咧，老豆啲錢分俾個仔好天公地道，你唔單話唔會敗咗佢身家，你仲同佢保持呢個身家，誒發展佢呢個身家只有增加，當然呢個老豆就放心俾個身家分俾你啦。所以呢啲問題咧，我哋念佛都係一樣嘅。阿彌陀佛係有咁嘅心願，呢、這個念詞係佢所化現、所成就功德莊嚴。但我哋能唔能夠啊，生到呢個念詞念化化身，就係、是、要睇我哋自己啦。阿彌陀佛冇講過話你哋邊個都得，你做專啦，你死咗啦，我就接你去。面前莲花化身，佢冇讲呢句话，只系话我哋一心一意念佛，最少十年亦都可以往生。你能唔能够做到临终十年咧？嗰啲就唔系你佛嘅事，系你自己嘅事，系你自己谂住嘅啦。你有冇把握在临终十年咧就可以咧做下念佛道，唔怕俾外境缠绕？表現咗你咧，我只係靠你自己啦。所以家陣時，你就話我是於成念化身啦，就因為咧，我修持普賢菩薩十大願望，咁我生到極樂世界，見到佛啊，好多大菩薩聲聞弟子護法事實圍繞住佢。咁我在嗰個時候咧，就喺呢個殊勝啊、不可思議嘅蓮花裏邊咧， 人化生，呢、这个生人化生绝对唔系由父母分开，冇呢个咁嘅问题，系莲花化生，都系亲到如来。南无量光，南无量光就系佛个号嚟噶。你印度话佢叫阿弥陀，中国话佢叫无量光，亦名叫做无量寿啊。弥陀都嚟讲啊，阿比佛寿命及你人民无量无边，阿身离见就故名阿弥陀。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过去嘅阿弥陀。嗱，读阿弥陀喺人嘅心里边已经唔系啦。即系印度话佢就阿弥陀，中国话佢就无量光，亦名佢就无量寿啊。嗱，无量寿，我哋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呢个三不退住，化身同阿弥陀佛一样。咁啊，化身就无量嘅，所以个寿命亦都无停，亦都系无量啊。嗱，光就系智慧，我哋冇生极乐世界之前。即系凡夫俗子，但我哋家有啲智慧讲嘅，都系烦恼黑暗重重。我哋啲智慧光不能显露啊！如果我哋生活叫做世界，一切烦恼都消尽，所谓大涅槃身啊，划出三界，咁样能生到西方嘅人咧，个心地清净光明。同佛一樣，都叫做無量光。嗱，咁無量壽就係福德，無量光就係智慧啊！所以我哋咧，每一個念佛修正土嘅人，你真係肯日日念佛，時時記住佛，時時都記住一句阿彌陀佛嘅話咧。你就具足无量光嘅智慧，你就具足无量寿嘅福德啊！你就包你咧一切事、一切处都唔会有呢个灾难啊！所以经常讲啊，在末法嘅时候，将佛法消灭啦，一切嘅经典乜嘢都冇晒啦，连出家人都冇晒啦。仲係有一部咧無量壽經或者叫大彌陀經流傳呢個世界一百年，過埋呢一百年咧，連呢個彌陀經都冇咗啦。嗱咁啊，到嗰個時候咧，如果嗰個法師啊會講一部彌陀經，乃至勸人一定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呢、这个你已经系出类拔萃，系顶尖嘅大法师啦。咁啊，所以咧，我哋趁呢个时候，仲未到呢个末法嘅象期，我哋有咁嘅时间，有咁个福德因缘啊，听到呢个净土经其中之一嘅普贤菩萨行愿品，临命终时十大愿王。接引我哋往生极乐世界，咁我真系好好地啦。对呢个问题，就系自己咧参考一下。嗱，咁我哋介绍过啦，但能唔能够做得到？你哋会唔会参考一下咧？我呢个就真系咧，黑狗落头唔加解释啦，就唔加我事啦吓。佢话亲睹如来无量光，第二前受我菩提记。但菩提得多，菩提记咧即系广受记，但呢啲能称作法华经。法华经咧就系最多啦。如果有一份咧系受记品，大家读个法华经都知道。除咗受记品咧，第二品方便品咧，亦都讲得好清楚。眼字一举手，个貌小低头，以此供养障物。都加以成佛道啊！十个佛咧，老咗人受记啊，你将来成佛咧，有边个世界？个世界叫做不入地啊！我哋众生咧系有善根嘅众生，亦或冇善根嘅众生，容易教化， 你看我三个吃饭，你看发抖，叫做乜嘢病？呢、这个世界系清净嘅世界，即系英文同娑婆世界系恶业作恶世咧。咁一切嘅食法咧，在先为你魔定受记，咁就叫做菩提记啦。因为受记你将来食法咁嘅菩提记咧，你以前就系正当我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之后啊，咁啊见到阿弥陀佛。咁啊，佛慈悲加被就为我咧受戒，眼前咧为我受呢个菩提记，将来成为我以前受个菩提记，我比如来受记已化身六道嘅八趣之，嗱我既然目比阿弥陀如来受记之后，咁啊我咧就要修行咧。咁三十七個極樂世界咧，已經得到三分佢，加上佛為我受記啊，所證嘅係同佛一樣。咁啊，既然證到呢個化身離體咧，呢、这個應化身嘅妙用，就自然具足，唔使諗嘅，唔使想嘅，唔使思維。你有咗呢個體，就有咗呢個用。好似我哋讀大學係專修科，如果你學會計，你畢業嘅問題有咗你呢個會計嘅實體啦，你就可以掛牌做會計咯。呢個唔應用嘅，你唔使起求，你唔使再求，你根本就係會計畢業，你嘅職業就係做會計，唔使再求。嗱，所以你經啊，之所以波瀾如漾發起。十卷嘅经文，其发起嘅因最大嘅错在呢个化身，佢想得到第个三十以上，先至化身从佛出家。嗱，三十以上咧就呢个应化身，系佛嘅动众生嘅妙用，唔系佛嘅化身嘅离体啦。即是化身的理体就要修行，不修行三烦恼未断，二种生死未断，这个化身理体呢得意义。那我们体的上者无的，你就必须有你的作用呢，所以这个作用就无错。你只要修行正到化身理体，那这个三十已经生了，就自然具足，唔使希求。你一有呢个希求之心啊，就送于妄想。啊，我想希求做有钱佬，啊，我想希求长命百岁，啊，我想希求百子千孙。呢啲都系希求，系人都想嘅。但系你能唔能够得到人哋个福，系你前世修行个福得唔得？你唔可以希求。你希求你是有權，但未必希求得到，所以你有那個福呢，就自然大富大貴，自然百子千孫，自然就樣樣順記。如果你沒有那個福，你俗生沒有那個時間收到啊，你想求你都求不到，因為這個誰不想，是人都想，為什麼你不過過得呢？如果我覺得我哋世界上就冇貧富懸殊啦，呢個問題啦，冇窮人咧，就係因為有啲人得咗，咁啊有啲就唔得，點解？就係從前你所修、你所做係邊一方面，你修嘅係福，所以今生嘅樣樣都通過咯。你所修唔係福，咁啊今生嘅樣樣都通過咯。所唔同就係咁，所以呢個化身咧就係應身嘅面容，唔係化身嘅理體。正到呢個理體，就自然有呢個化身嘅妙用。令經波瀾之夜第一點啊，就係因為咧求佛嘅三十以上聖妙殊絕應體認知，常自思維。 此上非肉和所生，何以故？肉体粗壮，性属刚厚，不能发生性正妙缘，至今刚尽，就肆意可养，就充分替我出家。嗱，肆意可养呢，就即系咧气候嘅。我海王，我好仰望佛嘅三十以上，我希望登到佛嘅三十以上，所以我就化身跟佛出家。嗱，咁啊佛咧就好似咧一个十方观咁样，已经咧吐水到佢嘅口供啊，有庄有正，佢讲啊，化身系修得，呢、这个应身咧系妙用。得到睇就自然有用，唔使求，唔使渴望。即使因人希求，因人渴望，就系妄想，就系烦恼。所以跟住咧，下边一段、第一段全部经文，有成家几千个字，有七段经文就系破呢个妄想心法。妄想心不是在内，不是在外，不是在中间，将佢七处破晒。咁喺佢两个能量断面，当我冇咗呢个妄想心，我点修行世尊啊？我唔得啊，修行靠呢个心啊！就算我毁谤佛法，永断善根堕落，都系全靠呢个心啊！个药此化为不是心者，起不是我咪冇心，同于呢个土木嗰啲木头一样，咪冇知觉。嗱咁啊，柯南咧，佢唔系咧，唔明，佢系为我哋末世嗰啲众生咧苦恼唔明，系代表我哋苦恼众生咧，请啲问佛，希望佛讲出令我哋末世嘅众生啊，明白呢个道理。可见咧，柯南尊者咧唔系真系堕落啊，系行菩萨道，系未来一切众生界啊，系为我哋众生而请问法。咁啊，佛经听到咁嘅请问啦，所以有大圆满咧，就十方便见啊，跟住有十段经文，有五千几个字啊，有十段道理解释。我哋呢个眼根嘅见性啊，有十段经文，无生无灭，不断十段解释我哋呢个本体嘅呢个眼根嘅见性咧，就系不生不灭常住啦。眼根如是，耳鼻舌身意六根都系一样啊。随便一根修都可以得正圆通，正如来就变真如性，有此自性嘅本体显现，呢、这个化身嘅作用咧就自然得到啊！而今日六根如是啊，在第三卷再进一步，所谓四科七大都皆如来状，四科就包括五音、声、受、想、行、识。六油就是六根，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同埋根尘和合个六种色心。咁啊，四波就是阴阳树界，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星。因为五阴咧归纳埋就离开六根、六尘、六色，好似五阴第一个色音就是颜色啊。咁咪即系六根咯，六根就我哋个身体啊嘛，所以咧五音咧就归纳埋呢个十法界，所以就系六根、六尘、六色，再加上呢个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色，十法加七就系二十五法。到第三卷咧，二十五法咧，一一都系由上面真如性。咁啊，法法都系真如，法法都系实相啊，法法都系菩提。到呢个时候咧，我系转只舌就可以开悟得为着部分嘅心因啊，所以咧佛前就发愿啦，即系《楞严经》嘅经头， 那希望能给地走向那分的上可以我发善，那佛经三句我已经明白，我们做过善信仰语言中上面行犯专犯于行全体要发言动作中上来，那么转在心里最好的人的经验最好的人情那就定中心权好那个中以及那个选情感情那个中情感那个中你好一下，那么刚才还要打个天头呢，大声三声都天头了，那么如果不好呢，但没三声我把现在好一下不再继续好呢，慢慢想的没错，那我们反复众生呢有感情他们有这个感情，我听到那个大的声音打到的很清楚，但感到他没感情呢，他就没有了这个文性，其实是错的，文性就上住，文性是不生不灭，为什么有阴性的时候不过是阴性有人，等到他的阴性没有了，我中国的两性呢停下来荡荡慢慢没有了，是正经的，不是动静的，有阴性就是动，我说呢如果你家的大家不肯看看你那你不要信啊，没有，如果连我都不可以保证大家的警察都说明没有阴性嘛，都是阴性，不过没有大家不肯看你啊，又敲又敲又打打人打人就没有晒声了，其实没有声都是声音是正义的，但正义我们这个文性呢有阴性就是动机，冇音声就系正经啊，所以第四章嗰段经中言嗰段常性，有音声又听闻，冇音声亦都听到，所以跟住第五段咧二十五声各尘唔通，在呢二十五法里边，边一种法大最好，边一种法适合我哋末世众生修行。我们末世众生六根中是最圆最通最常最猛最利是哪一根，就是我们的二根了，所以呢有二十五位圣人各修一法，其他的二十四法呢又或者圆而不常，或者常而不通，或者通而不如常，就总有欠缺，所以通通都要放低，不可以依止修行，为了我们观音菩萨修这个二门圆通，所以第六卷呢成卷经文有五千几个字，除了第一卷是赞叹这个二根圆通怎样修行，所谓初圆文中入流文所，咁啊，至到最后咧，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和义殊胜啊！一点上十方诸佛本愿国心，二者下十方出嘅大慈悲，跟住咧全变下部下边三个字经文，都系讲呢个三十二圣。由诸佛普度众生嗰啲经文同呢个普门品咧系差唔多嘅，所差咧最多有一两个字唔同嘅啫，差唔多全部咧系同呢个普法华经普门品咧系一模一样，系三十应应何生得到，即何生有智慧说法，应该属于咧嗰个楞严经啊，系特别推崇。特别是加大这个耳根圆通，因为耳根圆通呢就叫做圆通常三真尘啊，等有这个证明呢也得有翻明经，我们叫做有证明啊，就问全部三佛法的选圆通，在这二十五方法门里面啊，那么在六法时期那些众生二十五法里面哪一种法才是适合最好教化末世的众生呢，我们叫他修第二十五法的话一起修的话，所以呢他是奉命的选择，他就说有首诗叫我今启如来 就如观音所说，譬如人直居十多区基础的十处一市民，只有他们遇真神啊，好像打锣鼓十方，有十个方向，东南西北上方下方十个方一齐打锣打鼓，舞龙舞狮，同时打鼓打锣说舞狮舞龙，你舞的就话听得九处个噃，听八处冇你啊，梗系咧十个方一齐打鼓，你十个方个鼓咧一时即系同时。冚唪唥聽得清清楚楚，個十方區嘅鼓十處一時聞。嗱，既然十方同時打鼓，唔係聽到八處九處，係十處同時都聽啊，咁咪圓滿咯，冇要變啦。我只得佢哋預真曬啦。咁非觀障礙，口鼻的業覆義，身而合方知，心念分無罪。就隔門聽音量，下以驅惡問，五根所不齊，是則佢哋通真神人嘅。咁啊講通，講完就講通喎。點樣通法啊？佢話目非觀象，目係眼啊，唔係睇象。我先讀牆喎，有啲乜嘢我哋點知啊？除非你住喺隔離房，你知個房間有啲嘢係你擺係睇你佈置嘅，咁啊梗係知啦。你知係一件事，你又睇唔到嘛？點解睇到啫？有埲牆隔住，你咪睇唔到。所以目非觀障礙，目就眼，呢個眼咧唔係睇呢個障礙嘅。一定要呢個門打開，我先入到房間睇到房間啲嘢。外面好多汽車來來往往，好多人行嚟行去，好多鋪頭做生意，我哋知道係咁嘅環境，但我哋睇唔到啊！正因為我哋喺屋企，唔係喺外邊，所以睇唔到啦。正因為有間屋咧，有道門障，所以目非觀障礙，目咧就眼，唔係睇呢個障礙啊，係睇呢個通，即係你打一道門，或者冇咗道牆，我先係睇得到咁咪有障礙。個口鼻都似口同鼻都係一樣。嗱，我哋個口，如果你塞住個口，你冇根塞住個口，你點出嘢啊？咁啊點唞氣啫嘛？所以個口咧，正一定要空噶，冇嘢噶。我哋先可以食飯、飲湯、食素、食其他嘢。如果用個口嚟唞下氣，一定要通。如果塞住個口，個鼻都係嗰個做緊塊布，啊加布墊住個鼻孔，就係咁啦，焗死啦。所以個鼻咧唔可以封住個，唔可以係焗死噶，一定要通。個口同個鼻都要封住噶，即係同呢個眼一樣，唔可以塞住，唔可以封住，一定要有窿有個洞，佢先就可以唞氣嘅。个身而合方知，我哋呢个身体咧，如果你啲零下四啊度个冻吹埋嚟，我唔知道冻啊，唔识得着衫啊。啊，你话热天一热到啊，四十几度啊，真系唔好啊！我哋连皮都想剥埋条皮，点解因为嗰啲热气逼埋我个身体感觉太高，我哋着衫。咁啊，太熱，我哋就可以話係可以風扇，就合方之，即係嗰啲冷住個空氣啊，要合埋我哋嘅身體先至可以知道，咁就唔痛啦。個心念就分無碎啊，我哋嘅心念咧無碎即係冇頭碎嘅，我哋睇到乜嘢就諗乜嘢，啊睇到佛菩薩莊嚴，我哋快啲莊啊恭敬定禮。啊！睇到面前咧，系个洗手间个臭气熏天，我唔需要揾个问我行都费事经过个门口添啦，就变咗啦，得痛啦。佢心念就分无碎，即系等于话眼耳、物眼鼻舌身耳呢五根咧，都系唔通嘅。但耳根人我嘅隔门听音量，下耳驱可闻。五根所不齐，是则佢就通真神啦。隔住门即系墙啦，隔住木墙，我哋听唔到音声啦。如果隔街上啊，有个十字车行过，有个救火车行过，呜呜呜，我哋成日听到。我哋住喺九楼都听到啊。 听唔到啊！咁啊，隔起嗰栋墙，隔到九层高啊，照样听唔到啊！我隔门听音乐，闲以驱狼，闲以识到一个近，一个地远，远近嘅音声我哋听唔到，即使太远啦，嗰啲音声听唔到，都听到个静声啦，不过听唔到呢个动嘅音声啫。家下环境好静喎，冇晒音声啦，咁咪静咯，我哋听唔到啊。所以话耳根所不齐，咪前边个眼鼻舌身意啲耳根咧，冇发之相比，冇发之齐，即系吸得到啊！就叫通真实，呢个讲通嘅话，话音声声当正，文中唯有无，无声好无闻，非实就闻无声啊，声无既无灭，声有啲亦非实，生灭异灭，是则叫做常真实啊。嗱，佢音声声亦有动有静，音声嘅本身咧，即系打嚟打去咪动咯。我哋家样样都停晒，你经唞气个鼻哥喷你都听唔到，咁咪静晒咯。个音声你有动有静，但文中就唯有我系中三个苦恼啦。中三个文声听到有牙膠好嘈喎，啊我哋可能啊我紧狮子喎，搞搞搞搞啊，又冇狮子个嗰种嘅节奏喎。啊！你好似爬落船波，我听得好清楚。隔门听音响啊，下耳驱寒。个音声就成到文中嘅唯有无，众生系点解？有音声，我有啊，我听到家暴龙啊嘛，冇狮子啊嘛，但系一切都冇咧，音声冇咧，家冇声啊，系咪正差啊？呢个系众生嘅点解？无声就无闻，众生咧有音声我听唔到，咪就闻声咯。嗱，无声我就好似冇咗个闻声，个非实就闻无声，唔系呢个闻声冇咗，只系我哋呢个音声有打锣打鼓，我哋听唔到；冇打锣打鼓咧，我哋听呢个静止啦。我哋呢个闻声依然系存在啊。就是话声无嘅机无变，声有嘅亦非生。音声有嘅时候，呢、这个闻声咧，唔系话因为有音声先有嘅。就算你尴尬唔出声，呢、这个闻声存在嘅。呢、这个闻声会因为音声有就有，音声无就冇。心就有咧，灭就冇咗咧，所以话生灭原嚟，即系有同冇咧，都唔关呢个文性嘅事啊。文性系永远都系存在啊。咁既然永远存在，咪常嗰个事实就常真实啦。嗱，咁啊，引翻《易经》嘅经文，具足呢个文性，圆通常三真实。为其他二十四法之所比上，所以文殊菩萨就放泛地选通，就选到呢种文性啊，系做我哋众生咧系唯有道嘅根本啦。我哋要依呢个文性而修，做呢个末法时期，我有啲唔识字，或者个眼咧唔系几好。但我哋嘅耳仔冇事啊，我可以听经啊，我可以听佛法啊，我可以听念佛啊，咁你嘅耳得闻声咪听唔到咯？你听唔到啦，咁你咪发心咯。嗱，既然发心啦，我就好多魔障嘅噃。啊，咁咪点咧？魔障先嚟，我哋就推心啦。所以第六点。讲完观音菩萨的圆通三十二都讲完之后呢，就来个四清净圆会，就心持戒持呢个人道杀我呢四种根本戒，其心不有，其心不偷，其心不杀，其心不妄语，就以呢个戒嚟帮助我哋呢个道。而有好多魔障，真系好难，好难以除。所以第七点 叫那个人你叫他，你那个人你叫过人了吗？叫拖出一切的魔障，以这个慈爱的力量是正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错误，那么以慈爱慈咒两种力量是帮助我们修万性圆通的人，那么有所成就的嘛，那我们到到什么程度呢？你是属于是第一级的第二级的什么级呢？所以第八段呢就讲这个十位真菩提路，由最初的安慰地经过十相十住十行十量暖定忍世地的四家，加上十地等觉，一共有五十个位次，跟住就成分如果。那咁样继续念经呢，因为个禅宗的经典，因为三禅是很容易着魔，咁魔有呢个种啊，所以第九、第十年呢，就五十同阴魔色受想行识啊，五阴中每一阴都有十种阴魔，五重即系五十种嘅。啊，咁啊阴魔有魔就以根圆通亦都成就噶，所以最后呢就圆满菩提，归元无所得。我哋成就菩提所归所证的不是从外面来，如刚才所说是证我们的自身的功德，证我们自性的本来，到此呢十本利益就亦都例如了。所以呢我们明白讲经，不是我只问对着部经文，整部经大概很重要的道理你就把握住。好似《花严经》，虽然咧好多度有八十、有六十、四十花严，其实咧四场同子二十三参咧系好重要，亦都说明咧我哋有学佛嘅人要参学啊。嗱，四场同子二十三参咧，咁未必系善知识噶，好多系外道嚟噶，好多系嗰啲外行噶，那些妓女都有噶。咁嗱，呢啲咁嘅參學咧，就表示各行各業都可以修行，而且呢個花禅經就可以講話十種制，樣樣都十種、十種、十種嘅，每一樣嘢都十種、十種、十種。當然咧，唔係咁容易記，唔係咁容易學啊。花禅經係經典中之王。是为佛呢成佛一生所经历过的层次，他和盘学出是专为一班呢发生大事大菩萨而讲的，不是对我们那些呢普通的众生讲的。那所以我们呢有机会啊研究这一部行愿品呢，亦就是呢将全部花严经文光要道理如果把握的，你好好地呢听过之后啊，扯一部经返去，你得闲冇事都就读下，好似入咗金锁下，佢粒云你唔好掉咗佢啦，佢粒云都经过呢接过一个时期，嗰啲冷冻你食咗啦，嗰粒云仲有金锁味道啊，你慢慢打下打下咧，嗰啲金草味咧，一做可以解下幾多瞓覺，唔好快掉佢啊！我哋學經多讀經都係一樣啊。行願品咧係咪經典中之王嚟噶？全部花蓮經嘅光咧，在於呢個行願品啊！行願品最重要個光咧，就係在呢個十大願。我哋明白呢個十大願。就是明白花园经的方位，明白花园方位亦都明白咧整个佛法，所以个十大愿咧就称为愿中之王，就叫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就系咁个理由啦。所以话亲到如来无量光嘅现前受个菩提嘅问比如来受几时咧？我自己正道發生的就化身無數，就八居之咁多化身無數呢，就是從體起動， 亦正是成年在外化身无量无数咁多有十方三世各国有佛嘅地方，都会助佛住人，助佛嘅教化众生，所以化身无数嘅法佢之力，佢智慧广大遍十方，智就我哋嘅智慧，力就个力量，嗱咁啊智慧嘅力量就系波法咯，因为智慧系光辉，即系我哋同一个无量光，嗱光嘅能波万大家都知噶啦，所以用智慧代表光咧，就系、是、以呢个智慧光芒、智慧光辉，照破我哋每一个人嘅心中个无明现象烦恼，先就可以将我哋呢个化身理体咧显现出嚟。佢呢个智慧广大，系譬于十方世界，就普利一切众生噶。你想度一切众生，你就要知道众生嘅习惯、个性、出身、教育、品德、思想，各个唔同。你一种犯人未必能够到达那个教育的道啊，你就要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通达，才就可以灭除众生个八万四千烦恼。咁你想成就呢个八万四千法门啊，非智慧的道啊，只要有智慧的力量，先至可以呢共用广大的佛法，遍满十方，化度众生，嗰个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佢那就可以讲世界上众生及其烦恼障，如是一切无障事。嗱，咁呢四句咧就结得上就话无障。所谓虚空无障，就国土无障。光口无障里面有众生，光口无障，众生亦都无障。众生从外从业障嚟，所以众生无障，业障亦都无障。咁我行此呢个十大愿王咧，一定咧四种无障都要咧会变晒。我乃就可以讲世界同乃至就系咧从呢个四种无障之中咧。乃至就作个虚空世界，即系国土啦。有虚空就有国土，有虚空就有众生啦。有众生就有业障，有业障有烦恼。加上呢个障字咧，障系即系无常。要呢个虚空无，咁啊先至国土无。国土无系众生无。冇众生就冇自障，冇烦恼。意思即话我发呢个愿，修持呢个十大愿王。如果有你话去到国土众生自障，呢四种咧未曾障，我修持个十大愿王咧都要继续啊，唔可以停啊，要一路去到国土众生。现象烦恼消皆尽啦，我持呢个十大愿望，到此先嘅圆满功德啊！亦都系《花严经》咧，所有呢个无尽嘅境界，《花严经》所以功德无尽啊，重重无尽啊，就系、是、呢四种无尽啊！你无论修《花严经》任何一种法。都是离开这个四无尽境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得他没烦恼的，他原是一切无尽事，我的原因究竟都是不会有罪的。那么讲到这处呢，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跟着有几分钟的，我们有些人解释一下，今天有些人我徒弟呢就写了一部经文给我看，他有一天发现一行缘品，我们就讲了讲了什么沟红茶，他有一天写沟红吐吐，即是我们吐味，即是那茶字的经由茶的茶，就画过一画那茶下面有木字的， 家伙人就话木就话嗰啲话，就系我哋咧出家死咗火化个肚皮个肚字，咁点解有个分别啊？呢啲咧就属于一种咧所谓翻译经典，因为呢个时代咧唔系话一次过三脚石部经典一次过就翻晒，系经过好多个朝代都有翻译嘅。由于呢个口音，以及呢个法师呢个文化所用嘅字唔同，当下的呢个口音嘅高低，第二又或者因为呢个字相似嘅，我哋饮茶个茶字啊，咁目前咧，教咗你话，如果你细心睇咧，咁呢位居士都算有心话，佢今日写嗰啲翻睇落都证明佢有心咧，睇份经啊。好容易就分量咗，所以咧你问我咧，我真系我听都听咗好多法师讲嘅，我自己都讲咗五十几年，我无论讲嘅，我最初当初读书亲嘅，从来未听过有读徒字嘅，都系教徒呀，我听到有个教徒徒，我未听过，我亦都未曾讲过呢个徒，都系教徒呀。咁所以我哋都曾經咧有關咧有個事例啊，加海有個小店都係有，唔知邊個發師講經啊？唔知係我定其他我都唔記得啦，或者係印經高僧啊，多事有個時期咧，好多人印經嘅，可以做出你想做乜嘢經，佢哋幾時出嘅聲，唔使俾錢啊，又是一個地藏菩薩風光嘅。你真係要一萬幾千本嘅有人送俾你，上先都唔得。但係佢哋印經咧，人家高德，呢個經裏面有冇錯？所謂錯咧，即係呢個翻譯人有冇翻譯錯？如果咧，頭先執版啊，有冇執錯？佢冇研究，冇請法師咧提過，咁佢哋就好多啲人咧都係唔認得。好多人錯咗都有，嗱咁啊，加上仲有一個問題，我請人嗰啲搬運工人，佢唔知道你嘅經歷噶嘛，咁而家包啲包都係咁高咁大，咁佢哋排四排就得擺埋一排啦，坐上去唞下水就躝低就瞓覺，咁你話咧呢個罪惡都好大噶，呢個經係法路，我哋念生死。生西方脱烦恼成佛道，佢靠呢啲经文法宝嚟噶，法宝系要尊重，系唔可以轻化，唔可以拿随便噶。咁所以咧，呢啲问题咧，我哋主张你嘅边一个人印经系高德无量，我绝对唔会讲我捞钱，我讲反对，罪恶无量啊，一定系揸住条脚都会上去嘛。但是呢，我就希望你們印經發生印經的人呢，就請到你發師，你跟誰個發師有緣，就請他叫他你印經叫他讀一讀，看我有哪個字或者從前執錯，或者有些字一調轉是上下調轉了，請你發師呢是鑑定一下，認為呢一定問題都沒有才可發生的人，这个呢是我所希望大家的。所以这个口红茶呢应该是茶字成分多，因为我包括我读书亲近过起码没有十个都有十几个前辈那些大德高僧居士都有，我只是说口红茶，我经历的是口红茶，就未曾听过口红头的，所以这点呢大家要把握。咁有冇呢個翻譯人翻譯錯咧？因為我就係呢方面嘅考古啦，我對歷史咧就好差，所以我就唔敢隨便講啦。嗱，咁第二件咧，因為我咧就最中意放生嘅，除咗啲人食素咧，最中意放生啊，為咗先嗰知道我啲個性。咁我嘅師傅在生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試過幾次嘅，係講經。講完經咧就放生，咁加為足之後佢嘅繼承獅子啊，亦都係一樣。呢次一個原本咧應該咧後晚， 这个礼拜这个好的听晚嘅朋友有限，后晚咧就应该系讲完。啊，就算你讲唔上过多少时间，后晚都要讲完佢噶啦。后晚一定都要讲完。啊，咁啊讲完之后咧就放心啦，我家嚟都发息俾我咧，我可想放心发会。呢、这个日期就系2010年6月6日，嗰日系新历系礼拜日嘅。如果农历呢就是4月24，即是这个月就是4月初一啦，这个月的24，阳历呢就是6月6日。那么时间呢就是9:30，就上船。那么地点呢就是荃湾西点的西点的西点就是西点的西点。有荃灣西鐵嗰個柏麗灣啊，柏麗灣碼頭，你哋如果知道咧就自己去啦，如果唔知道就問啊問啊問啊問中發先。總之地點就係荃灣西鐵柏麗灣碼頭，時間就上9:30即9:30站準備上船。嗱，咁嘅日期咧就係2010年。6月6日，農曆就呢個月4月24日，嗰日咧就係禮拜係新曆，咁大家聽清楚啦嘛。嗱，咁如果聽唔清楚，有咩問題咧，就請你哋聽下晚咧問下問下慧忠法師啦。咁咪願以此功德， 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心極樂國， 同心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早餐 好似烧鸟。 哦，咁啊，今晚咧有个居士咧见呢、這个，好似嗰啲烧鸟咁样，你冲凉就系咁解。诶，呢啲。